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好啦，今集咧，我哋要介绍邓亚男嘅作品喎，廖伟棠。 其实邓亚男咧，可能大家听众可能都好熟悉，因为最近近几年啦，都好多传媒采访佢啦，同埋港台有节目啦，有拍过佢啦。佢都好复杂嘅，因为好多传媒咧都系针对住佢呢个出身底层啊，或者系工人嘅身份啊，又做过巴士站长啊、揸的士啊等等啦。其实阿男咧，佢好复杂嘅在于咧。佢写诗咧，佢系要求自己好严格嘅，就会咧有一啲技巧意象咧，你会觉得咦好似同佢嘅所谓同佢阶层系唔相符嘅，佢会有一啲好美嘅意象啊，亦都会有一啲好复杂嘅技巧啊，甚至乎咧系有啲我哋会觉得可能系学院派诗歌先会有嘅，但系俾佢用嚟写一啲咧系学院派诗人永远唔会写到嘅题材嘅时候，其实咧就好有新意，反而吓、我谂系即系好多可能好多工人都会写诗吓，或者系用文字去表达自己，但点解阿蓝会咁突出呢，会咁打动到我哋呢？其实就系因为佢即使系佢喺佢最辛苦嘅时候啦，或者系佢最难于进行创作嘅时候呢，佢写首诗呢，佢都冇话求其写嘅，佢唔系系直抒胸臆，即系有好多人呢，当佢有愤怒有悲伤嘅时候呢，佢就会嗌晒出嚟嘅，但阿蓝唔系嘅，佢永远都有啲节制喺入面嘅。咁嗰呢種節制呢，其實係一種詩人對詩嘅要求嚟嘅，即係喺當佢寫詩嘅時候呢，佢首先意識到自己係一個詩人，就唔係話我係一個要用詩去純粹係用詩去抗爭嘅工人啊，即係佢同時有兩種身份嘅， 係亦都可以分開。 係啊，比如話阿藍佢寫好多關於工傷啊，或者係工時過長嘅詩，大家都知佢最出名嘅詩都係關於呢種工人權益嘅詩咧。咁呢啲詩咧，其實係用咗大量咧係好精緻嘅文學技巧嘅。比如話，我哋依家聽一聽佢有首詩叫《指示》啊， 《指示》鄧亞藍，高高的建築物下，救護車。运走了工伤的人，如果工人是一只鸟儿，坠落的都会即时飞起，那就让地盘设备不足吧。假如工人是一群鸟儿，大大的工厂里，救护员抬走了工伤的人。假如工人是一条蚯蚓，失去的都会回长，那就让工场装置简陋吧。如果工人是一对蚯蚓，可看见的都是人体。肢体断掉了，不能像树木一样再生；身体伤残了，不能像昆虫一样再行；不能像树木一样再生，不能像昆虫一样再行。 啱啱听过就系邓亚男嘅作品《指示》， 《指示》好明显啦，系关于工伤噶啦。咁佢冇话去讲工伤嘅嗰种即系赤裸裸嘅残酷性。或者係佢又冇喺入面話點樣去論證我哋工傷係要避免或者工傷要得到幾高嘅賠償等等啊，而係咧佢用咗一啲咧好詩意嘅意象，比如話一隻鳥、一條蚯蚓嚟比喻，嚟反襯翻呢個受咗工傷嘅工人。佢話如果喺跌落嚟嗰個工人咧係一隻鳥，咁咪幾好咯？咁我哋就唔使去爭取呢啲安全保障嘅嘢啦。如果佢係一條蚯蚓，受咗傷嘅人係一條蚯蚓，咁咪幾好咯？咁佢會自己會生返嘛，有人係會再生嘛， 係 啦。咁我哋都唔使去要求即係受咗傷會再得到呢個社會嘅保障或者係醫療等等呢啲嘢啦，或者賠償等等呢啲嘢啦。但係正正因為好殘酷嘅就係我哋永遠人就係人嘛，唔係蚯蚓，亦都唔係鳥嘛。其實呢個係更加有力咁樣說服到點解我哋係需要呢啲保障，點解需要呢啲賠償喺度嘅。咁其實呢種力量呢，可以講係一種詩嘅力量，詩嘅力量係好温柔嘅，但係佢越温柔呢係越有說服力嘅。 嗰时候你睇到呢只鸟，睇到呢个幽人嘅意象，你先会联想到唔系呢个意象嘅人嘅残酷所遭受到嘅嘢。因为如果我哋就系一个以一个细路仔眼光去睇，你我哋就会觉得如果系咁样就好啦。但现实唔系细路仔想象咁美好噶嘛。 系，同埋俾到大家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是，哇，用一啲好诗意嘅元素啊嘛，哇，鸟儿啊，跟住就幽人啊，但系摆喺工商嘅内容里面。 系啊，因为我哋一般话写啲比如田园风光啊，或者系写啲小动物嘅生活等等呢啲，可能即系一啲好儿戏嘅，或者系一啲咧好陈旧嘅诗歌嘅时候，就会用呢啲鸟语花香嘅意象。但系当呢啲意象咧系落到一个可以讲系好现代嘅题材，就是工人权益嘅上面呢，我哋更加之反衬出嚟呢种惨烈出到嚟、其实好似阿蓝呢首诗呢，其实有一首歌呢就同佢好相衬嘅、就係、是、香港有对乐队叫迷你噪音。咁迷你噪音呢，佢哋呢都係由一啲或者係做社工嘅朋友，其实阿 Billy 啦，咁係入面嘅主创人员啦，佢哋寫一首歌呢，就係、是、叫做劳动者灵歌，就係、是、直接关注呢个工商嘅问题嘅一首歌。咁我哋去听一听，然后同阿蓝呢首诗对比一下。 我的身体在炎炎，糖食于流放骨架内，城市景观的错落，石屎沙土中紧闭，埋着我的故事。中挥霍燃着我的呼吸，徘徊隐隐在离楼，电算机蚕食生命，沉重背包肩膊上，劳损筋骨的深处，藏着我的心酸。 迷你噪音的劳动者灵歌是吗？都是跟工商有关啊。 是啊，咁劳动者灵歌的写作方式呢，就跟这个指示嗰首咧就好大唔同咧，在于劳动者灵歌咧，佢系用好浓缩嘅意象，甚至乎咧，你觉得佢首歌写得好似北岛嘅诗咁样吓，佢每一句每一句咧都有一种张力喺入边嘅。咁呢种张力咧，佢系将受伤嘅人啊，或者系呢个甚至系死者，即系工伤嘅死者，佢将佢同呢个佢哋之前所建造嘅城市啊，系融合埋一齐，佢嘅断肢或者佢嘅身体已经化成咗呢个城市嘅一部分。咁以前咧都有人咁样写过，但系以前有人咁样写嘅时候咧，佢嘅着眼点系在于哇，歌颂佢哋为发展做出嘅牺牲啊，点样点样。但系咧，阿蓝同呢个迷你噪音咧就反过嚟去讲发展系咪咁重要咧？如果发展系以人个体嘅牺牲嚟代价嘅话。 咁我除咗话指示同埋劳动者灵歌之外咧，另外仲有一首诗咧，巨型货柜高高叠起，都系同工人有关啦。 系啦，点解会拣呢首诗呢？因为呢首诗咧就系阿蓝咧最新嘅作品之一，就系佢旧年喺呢香港货柜码头工潮嘅时候所写嘅。咁其实佢关注工人权益系即系一如既往啦，从最早60年代尾，佢自己作为一个工人，直到佢依家佢可能已经退休，但系佢依家据我所知咧，佢都会做一啲兼职，因为即系家计啦所需啦。咁都虽然年纪好大啦，佢都仲要去做一啲兼职。咁但系咧喺码头工潮嘅时候咧，我有去现场。我一去到現場，第一個碰到嘅就係阿藍， 咁其實幾日佢都喺嗰度，咁佢亦都冇去打工，但係就嚟呢同啲工人交流。咁、啊、之後呢佢返咗去呢佢就寫咗呢首《巨型貨櫃高高疊起》呢首詩。 巨型貨櫃高高疊起，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潮特寫，鄧亞南。香薰驅散異味，寫字樓裝修新了，一個個貨櫃排列開去，樓房一樣高高架起，科技操作的塔機運行仿似太空站，幻想着宇航員於艙內工作，遠洋航運輸船汽笛鳴鳴，明進現代化的碼頭，國際貨物源源不絕地運送，一個個貨櫃排列開去，一個個貨櫃高高疊起。忽然一泡尿撒下來，龍門架俯視工地，監察的閉路電視望不見，駕駛室缺乏小刺格，吊機工彷彿全身長毛，變成了猿人在高空作業，又一堆糞從狹窄間逼出，臭氣飄蕩，設備先進的港口也滲進暗黑的貨箱裡，大公司的長窗密密緊閉，巨型貨櫃高高疊起，巨型貨櫃一個個高高疊起。 呢首詩呢，如果我哋就咁聽落嚟呢，你會發現佢嘅意象係好懸殊。點解話懸殊呢？佢一方面呢，佢寫嗰啲科技操作嘅塔機啊，嗰啲貨櫃啊等等呢，好似個太空站咁樣。佢用咗宇航員啊、太空站啊、遠洋航運輸船啊，呢啲全部係所謂嘅係好現代化，甚至帶啲科幻嘅味道嘅。咁、但係突然間一轉得後嚟，佢寫到佢話呢個吊機工好似全身長咗毛，全身長毛，變成一隻猿人喺高空作業。其實讀到呢個意象嘅時候呢，我就突然間諗到呢啊，寇比力克嗰部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太空漫游一开头个镜头就係一班猿人呢喺度用啲骨头打交，跟住嗰个骨头一掟向太空，变咗一个飞船嘛。即係人类文明嗰种原始嘅发展下，但係就好似话呢啲猿人变咗去呢个开飞船嘅人之后呢，佢哋依然仲有斗争，即係呢个世界即使係点样发展，佢都仲有呢种人类呢种争斗喺入边。咁翻翻阿南呢首诗呢，我哋又可以係还原返嚟喎，係调转嚟睇喎。就係、原嚟喺度操纵緊咁先进嘅机器，或者利用呢咁先进嘅机器嚟完成呢香港呢啲作为一个贸易港嘅呢个所谓嘅发展嘅一个大梦，一个好似科幻世界。有时我哋喺香港会睇到香港真係好前好先进啊，样样嘢真係同世界最一流嘅都市都可以媲美㗎嘛。但係喺呢入面呢，作为建造、作为操纵呢一切嘅人呢，即係呢啲劳动者呢，反而呢係被逼退到咗一个好似一个原始人咁样嘅生活。係点样嘅生活呢？其实当时呢我哋都知道啦，工潮其中有一个目的就係话佢哋嘅工时太长，同埋呢佢哋係冇辦法落嚟，即係唔俾到一个足够嘅休息时间俾佢哋落嚟 食饭啊、洗手间、 食饭方便。所以呢阿南呢就捉住入面呢最残酷嘅一点，就係佢哋话佢哋有时候即係大小便呢都要喺高空上面解決，喺個膠袋度咁樣搞掂。嗰陣時候你就會覺得好諷刺啦。喂，一個城市發展到咁嘅地步，好似哇已經係進入 超級高科技啦。係 啦，嗱，21世紀嘛，依家我哋喺以前我哋想象21世紀係一個未來世界，但係點解最底層嘅人或者係呢啲為呢個未來世界付出努力嘅人呢，反而係過緊原始人咁樣嘅生活呢，遭遇到好似原始人咁樣嘅待遇呢？咁呢度就係阿南呢用一種好懸殊嘅不法力並置。呢種並置呢就好似寇比尼克嗰部電影嗰種蒙太奇咁樣。佢突然間由呢個意象剪接到嗰個意象嘅。 由猿人跳到去另外太空。 2001太空漫遊就係由猿人跳到太空嘛。佢就反過嚟阿南就係由呢個科技嘅太空站一樣嘅塔機跳到呢就好似原始人一樣咁樣嘅工人身上。咁嗰陣時咧，你先會覺得，咦，原嚟我哋身邊發生緊咁荒謬嘅事情。 係，咁跟住落嚟呢一首《經過》，睇下又係咪同呢個發展有關啊？ 經過，鄧亞南。濃濃燈色累累，宛如發出光澤的葡萄。燈色種植出紅紅綠綠，鬧市像遍地豐收的果園。红酒种种绽放笑容， 很多路人观看，闻到酿酒的香气，广告溢出陈酒的醇味，圆润灯泡闪闪烁烁，有如果实熟透。陈列满红酒的色柜前，一个老人低头默默经过，一步一步停了，又喘着，一步一步呆呆地收听着杂音的收音机，播出减税红酒更畅销了，播出今年纵缓没有增加，两手吃力的支着，日日当手杖的雨伞，雨具已压得弯了，好像靠楼的背脊，身上衣饰沉沉沉，向冷清清的街尾，仿佛没有尽头的荒地。 经过呢，其实都是用紧呢种写作手法啦，两样对比，呢、这个对比呢，其实是在嗰阵时一个背景下边。如果我哋睇翻呢首诗嘅写作背景呢，就是1997年嘅8月14号，其实刚刚回归啦。刚刚回归嘅时候，香港呢是歌舞升平噶嘛，同埋呢嗰阵时又有一样嘢，就是红酒减税嘛，开始提起啦，开始做啦。但系红酒减税呢，对于呢首诗入面出现嗰个老人家嚟讲，系毫无意义噶嘛，佢永远你点减，佢都冇钱买一支红酒，或者过得起呢种饮红酒嘅人所代表嘅生活。当然我哋唔系话饮红酒有罪啦，但系呢个税嘅减免咧，系对于佢嚟讲系冇意义嘅，可能对于写作呢首诗嘅阿南嚟讲咧，亦都系冇意义嘅。只不过是令这个城市的歌舞升平呢显得是更加之辉煌，就好像他第一段所写那些红红绿绿的灯饰，红红绿绿的葡萄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后来他行过这个老人家来讲呢，是一个连梦都梦不到的东西。其实好像这首诗和刚才货柜码头的诗呢，他用这种对比手法呢，在后来他另一首叫社工家访的诗呢都有用到，亦都是很大的对比。而且这个对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他说呢，一个社工呢，他去行去他要家访一个很穷的人屋企的时候呢，他就见到呢飞机在上面飞过，跟着他联想到一个科学的世界的电讯是几咁发达，因为香港一直都是以这种电讯先进啊，嚟标榜啊嘛，咁而且香港人咧都好跟得上呢种潮流啊嘛。但系对于佢嚟讲咧，呢个电讯嘅出现咧，佢话嘅电讯嘅信息系报道紧咧系福利削减嘅新闻，系好残酷嘅。你用到几好嘅电讯又好，但系电讯入边传达嘅内容咧，反而系一个退后嘅一样嘢，呢种进步同退后嘅对比。咁其實呢，我哋又唔會話即係睇阿南嘅詩呢全部係帶咗一種苦情嘅，就好似我睇即係開始所講，其實阿南嘅詩佢本身呢就係帶有好濃郁嘅一種民謠嘅味道。咁民謠係點樣嘅呢？民謠係即使佢喺度講緊一啲好苦好攰嘅嘢，好勞動人嘅一種信命嘅嘢呢，佢都會用一種愉快嘅節奏，或者係一種呢係令人跳到舞嘅節奏，就好似比如話美國黑人咁樣Blues嘅音樂咧嘅發明咧，就同呢個黑人佢哋嘅勞動有關嘛。佢哋一邊勞動一邊唱一啲號子啊，即係好似係幫助自己勞動嘅時候可以忘記嗰種辛苦嘅。但係個內容咧，可能係即係照我哋嚟講，可能係喺度呻緊命嘅，即係話啊，我哋見咁慘啊，或者咧又有啲係懷念過去啊，憧憬呢個美好未來啊咁。但係成個基調都係好慘嘅，好苦嘅。但係佢唱出嚟咧，就係用一種好快樂嘅調子。咁其實阿南好多詩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它的节奏感很强，同埋呢佢係用到好多民歌嘅方式重複一啲意象。咁我最後揀一首詩呢，就係阿南近年嘅作品。咁呢首詩呢係同我哋之前講一啲呢勞工情況啊，或者一啲底層生活係冇關係嘅。 睡蓮賞機，賞機睡蓮和周聰寧，由敬輝農場鄧亞南。街道紛繁擠迫出來，感受樹根於長縫生長，然後東風中漫步蓮塘，一朵花影也看不見，冷飕飕，冷寂四野，只有我們細意觀看蓮池環境的變化。你持著不流行的相機，商業成棄用悠閒感作品，未沖曬的底片沉睡機內，未沖曬的底片沉睡機內，池底吉毛捉着，两个游人传来的闲话，散步 散步，宁静融汇，好像我们也融入祠堂，随意拍摄的静态，是景色，是自己，分不太清了。 呢首诗咧，其实都几感人嘅，因为咧，我喺呢首诗入边读到咧，阿蓝咧佢嘅生活咧系有嘅一啲亮色，一啲明亮嘅嘢，就唔单止系一种怨啊，或者系一种苦，佢将同样嘅手法。嗰種節奏感啦，嗰種民謠嘅對比啦，佢會不斷咁重複一啲句子啦，咁嗰種延續性啦，即係你讀佢嘅詩嘅時候，永遠咧你覺得好似聽緊一首歌咁樣嘅。當佢用呢個嚟寫一種日常嘅生活，佢寫佢同一個朋友一個好朋友去玩去遊玩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哦，原嚟呢種節奏呢種音樂嘅美感係原嚟係咁美好嘅。我哋就要反思啦，点解我哋嘅诗人呢要被逼用呢种节奏呢去写一种好悲惨嘅嘢呢？呢个唔系我哋去责怪呢个诗人嘅，我哋应该要諗一諗点解我哋嘅诗人呢经常大多数嘅诗呢都系一种苦一种悲伤喺入面。 是在这个世界有问题了是吧 是啊。 咁我最后我想问廖伟棠，其实阿蓝个年纪都唔细啦，其实似乎诗人嘅生命呢可以好长喎、写诗嘅生命。 阿蓝好神奇啊，我其实香港嘅诗人嚟讲，我觉得如果讲话对一个单个嘅人嘅佩服，我真係最佩服系阿蓝。因为佢根本系喺一个我哋觉得系唔可能写诗嘅情况下。其实佢中途呢都停过嘅，有时试过一停过九年冇写到一首诗。 亦都好少接受访问。 係啦，当然啦，为咗生计啦。如果大家有睇佢嘅一啲采访都知啦，佢一直都系为咗谋生啦，做过好多嘢啦，同埋家庭嘅负累啊等等呢，对佢嚟讲都系一种压力。但系佢即使系咁样呢，佢都系写咗好多诗，而且呢好完整嘅诗集喎。比如一首低沉的民歌呢，系一本呢系好完整嘅。佢嘅概念性係好強嘅，同埋後嚟嗰本詩集之後寫嘅詩咧，都係佢會好明晰詩人想要啲乜嘢，做啲咩，所以講係佢係一個好專業嘅詩人，佢唔係一個話係我得閒冇事先寫詩，佢知道自己要寫乜嘢，亦都知道佢整體嘅詩咧係要呈現出一個點樣嘅世界嚟俾大家聽，俾大家睇到。咁咧嗰個時候咧就會諗哦，點解？比如話我成日都碰到一啲年青人就話工作壓力大，或者係讀書壓力大啊，我被逼放棄寫作，我就經常我會同你講，你睇下藍都冇放棄，你點可以放棄呢？咁樣。 咁啊，阿蓝就应该系我哋香港诗坛里面，即系揾唔到第二个人可以代替嘅一个诗人啦。 系啊，因为咧，可能香港好多人都有佢同样嘅经历，但系唔系好多人有咁嘅能力可以写到出嚟。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嘅作品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